第35集密室。在飞往卡拉赞的漫长旅途中，卡德加胃里的寒意一直没有消退。加罗娜跟在他后面，但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看着大地在他们脚下飞速掠过。施救的双翼之下，大地改变了模样，广袤的田野上只剩下烧焦的残骸，点缀着倾覆的房屋，倒塌的地基，树林里的树都被连根拔起，变成了战争机器的食粮，在地面上留下巨大的伤痕。一个个矿坑张着巨口，土地被割裂撕开，露出下面的矿藏，地平线处升起一个个烟柱，但卡德加并不知道那是从战场还是从熔炉里冒出来的。他们一整个白天都在飞行，现在太阳已经慢慢地没入地平线，卡拉赞像一道黑檀木的树影一般矗立在环形山中央，贪婪地吸收着逐渐消失的残阳那最后一点余光，却不反射任何光亮。塔楼和所有空荡荡的窗户中都没有透出一丝光芒，那些不需要燃料也能燃烧的火炬已经熄灭了。卡德加怀疑麦迪文是不是已经逃走了。洛萨膝盖一夹，驱使施救向下飞去，卡德加也连忙跟着他落地，从施救的背上爬下来。他的双脚刚着地，施救就又冲天而起，尖笑一声向北飞去。洛萨已经走到了楼梯口，他宽阔的肩膀紧紧绷着，长剑举在手中，庞大的身形无声地移动，像猫一样敏捷而优雅。加罗娜也悄无声息地向前走着，一只手伸到战袍里，掏出了他那把长刃匕首。暴风城的重剑敲着卡德加的臀部，发出笨重的响声。跟其他两个人比起来，他觉得自己笨拙的就像是一个石头人。在他们身后，更多施救降落下来，放下背上的战士。天文台外面的走廊空空如也，麦迪文的书房上层也没有人，不过却并没有被搬空，散落的工具随处可见。那个被打碎的黄金装置，星盘的残骸也还放在壁炉架上。所以如果这座塔里真的没有人，那么他们一定走得很匆忙，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座废弃的塔楼。他们点起火把，陆续沿着数不尽的台阶下行，洛萨、加罗娜和卡德加走在最前面。这墙壁曾经是那么的熟悉，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，这许许多多的楼梯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。而现在墙上挂着的火把已经不再燃起那种冰凉凝固的火焰，入侵者们手中的火把在墙上投下无数全副武装的阴影，走廊被一种陌生的噩梦一般的气氛笼罩，甚至墙壁本身似乎都是处处隐藏着威胁。卡德加觉得每一扇漆黑的门背后都隐藏着致命的埋伏，然而什么也没有。画廊是空的，宴会厅是空的，会客厅也和从前一样，既没有人也没有家具。客房里倒是家具齐全，但并没有人在里面。卡德加检查了一遍他自己的房间，一切都还和从前一样。火炬的光芒在图书馆的墙上投下奇怪的阴影，将铁质栏杆扭曲成诡异的形状，书架变得像是成垛一样，书本都没动过，就连卡德加最新的笔记也都还留在桌上。麦迪文是不是认为图书馆里的东西都无足轻重，所以一本书都没拿走？一些碎纸片引起了卡德加的注意，他走到了放史诗的书架前，这里有新东西，是一些被撕坏的卷轴碎片。卡德加拿起一张比较大的碎纸看了看，然后点点头。 什么东西？ 艾格文之歌，是一首关于他母亲的史诗。 洛萨哼了一声表示明白，但卡德加却陷入沉思。他们走之后，麦迪文来过这里，然而只是为了撕毁一卷卷轴吗？是出于魔导师与他母亲的起冲突的痛苦回忆， 还是要为萨格拉斯对战艾格文那次决定性的失败复仇？又或者他撕毁卷轴，撕毁这个提瑞司法守护者使用的密文的举动，象征着他对议会彻底的背叛？他想要完全脱离议会？卡德加冒险用了个简单的法术，一个用来侦测魔法存在的咒语，但得到的反馈却和通常被魔法书籍包围时的结果没什么两样。如果麦迪文在这里释放过法术，那么他一定巧妙地将魔法的痕迹掩盖了起来，能瞒过卡德加的任何侦测。洛萨此时注意到卡德加在空气中画出符文。 你最好把力气留到找到他的时候再用。 我并不确定真的能找到魔导师。 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麦迪文，却在塔的最底层、厨房和储藏室的入口附近找到了莫罗斯。他扭曲的身躯倒在了走廊中央，尸体一侧的地板上有一道弧形血迹。他双眼大睁，脸上的神情却出人意料的平静，仿佛连死亡都无法在这位管家的心中激起丝毫涟漪。加罗娜闪身进到厨房里面，没一会儿又出来了。他的脸色不太对劲，绿色的皮肤上蒙上了一层惨白。他举起手上的东西给卡德加看，这是一副玫瑰色的眼镜，已经压碎了，是厨子的。卡德加点了点头。这些尸体似乎让士兵们更警觉了，他们从拱形入口走出去，来到庭院里。这里也没有麦迪文的踪影，只有一些零星的线索表明他曾经来过此地。 他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巢穴，别的藏身之所？ 他经常出门，有时候一去就是几天，然后又毫无预兆地回来。 嘘，别出声，有什么东西正沿着阳台移动。 那里看起来没什么异常，只是一阵微风吧。我猜测他去兽人那里了，去领导他们。 不，兽人绝不会接受一个人类领袖。 他总不可能凭空消失吧？士兵们，整队，我们撤退。 他没有凭空消失，我们回塔里去。 加罗娜从士兵中间穿过，像一条破浪前进的小舟。他又一次消失在了塔楼那巨口一般的门里。洛萨看着卡德加，卡德加耸了耸肩，也跟着加罗娜走了进去。莫罗斯的尸体就躺在那里，他的血迹从墙边向外延伸，在地板上画出了四分之一个圆弧。加罗娜摸着那堵墙，仿佛在试探着什么。他皱起眉头，咒骂了一句，在墙面上猛地拍了一巴掌，墙面发出了结实的回响。 应该在这里的呀。 什么东西应该在这里？ 一扇门。 这里从来就没有门。 这里很可能一直都有一扇门，只不过你从没见过罢了。你看，莫罗斯死在了这里，然后他的尸体被移动了，留下了一道弧形的血迹，停在了我们发现他的位置。 我同意，我们在墙上找找。 站远点，让我试一试。 洛萨和加罗娜退开，卡德加聚集起释放法术所需要的能量。他以前用这个法术开过真正的门和上了锁的书本，但他还是第一次对一扇自己看不见的门用这个法术。他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那扇门，弄清楚这扇门要有多大才能把莫罗斯的尸体推出四分之一个圆弧。锁链应该在哪儿？门框应该在哪儿？以及如果想让门足够牢靠的话，会把门锁布置在哪里？卡德加想象着这扇门，然后冲那看不见的门框释放出了一股魔法能量，试图打开隐藏的门锁。让他惊讶的是，墙壁居然动了，墙的一侧出现了一条细缝，缝隙很窄，但已经足以让他们看出这扇片刻之前还不存在的门的清晰轮廓。 你们用剑把门撬开。 爵士大人，有一条通向地下的楼梯。 他没有凭空消失，他还留在这里，只不过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 这里几乎没人知道，但我想知道他还藏了什么秘密。 他们沿着楼梯向下，卡德加心中渐渐升起一种感觉，塔楼的上层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荒废感。 而塔楼的弟弟则充斥着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威胁与不祥的气氛。粗糙的墙壁和地板都潮乎乎的，在火把的照耀下，他们就像是有生命的蠕动的肉块。卡德加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，随着楼梯盘旋向下，他们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，沿着与上方塔楼相反的方向走着，仿佛这条向下的道路是上面塔楼的镜像。的确，塔楼中本来应该是一间空荡荡的会客厅的地方，在这里变成了一间挂着许多锁链的地牢。地面之上一间无人使用的宴会厅的对应位置上，则是一间满地碎石瓦砾、画着神秘的圆环法阵的房间。这里的空气沉重而压抑，就像暴风城里哈格勒和休格林被杀害的那间塔楼里的空气一样。这里就是攻击他们的那头恶魔被召唤出来的地方。当他们抵达与图书馆对应的那一层时，发现了一扇钉着铁钉的双开门。楼梯还在继续向下延伸，但是一行人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，打量着那些深深地刻在木头上的符号，里面注满了棕褐色的血液，看起来就像木头本身正在流血一样。这两扇受伤的门扇上挂着两个巨大的铁环。 这里应该是对应着图书馆的位置了。 如果他把书都放在了上面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里藏了什么吧。 他的书房在塔楼的顶端，跟天文台在一起，所以如果他真的在这里，那他应该在最底层。我们应该继续往下走。 但加罗娜说得太晚了，卡德加的手刚碰到钉着铁钉的门板，一道火花就从他的手心窜起，跳到了门上。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魔法陷阱。卡德加只来得及咒骂了一声，门就突然向内打开，一片漆黑的图书馆展露在众人面前。